自然就可以。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这句哦哦出现在我眼泪里。过年天谁离去，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，关于爱情的欢愉，爱自的方程谁也爱自己。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难预期，自然就可以。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这句哦哦出现在我眼泪里。我爱你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这句哦哦出现在我眼里。 机场不同时间，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，我们都说好。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，不愿言

霜，风霜雨年少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朝痴痴梦幻一心安，不随人茫茫。人生是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处何去你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如何人茫茫。 最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一些的东西，它就永远不见了，永远就不会再回来了，却还要偏偏留下一根细而尖的针，一直扎在我们的心头，一直拔不去。它会让你想起旧痛，你觉得这种东西是什么呢？ 我喜欢偷看你的脸，带着一股夏天的气味，你骑机车的轮廓总会联想那部下片，也许是因为你的美，飞扬起像 Nike 的弧线，你剪的短短指甲和大手掌奇妙的和谐。

你想你想的快死了，在地上挖个洞，能不能直通地球另一端的梦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待你想象，对着电话说。 反正又没有痛在 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斟酌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，就算现在依然放不心事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呼喊，要从心底埋伏一个人，很痛很难。 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 色修行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廊坊市日前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电视电话调度会，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，认真负责，敢于较真碰硬，坚定信心，保持定力，咬紧牙关，切实把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抓紧抓好，抓出成效。廊坊市委常委、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、市长刘连杰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。会议强调要突出季节治理和县域管控重点特征，做好扬尘管控，要高度重视小散乱污企业排查取缔工作，绝不手软，要在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切实把气袋煤和10征吨以下燃煤锅炉取缔工作做到位，要加大机动车污染管控力度，继续严防大车进入主城区，加强油品油质整治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减少尾气排放。廊坊市电视电话会后，韩占山、刘连杰就打击违法占地、严禁污染企业入境、环境污染防治、打击平原粉蚀、工地扬尘管控、大车绕行管控、植树造林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强化基础，补齐短板，着力提升发展保障能力，大力度谋划建设具有前瞻性的交通体系，加快通用机场建设，与平谷共同建好经济通航产业园，建成环首都通用航空产业基地，加快推进轻轨平谷线、京唐城际铁路建设，

情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难再续，难再续。问曾谁爱上谁，哪怕用一生去追问又怎样追得回，与你相偎我会流血会流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问又怎么如何对，我如何面对。问曾谁爱上谁，哪怕用一生去追问又怎么追得回，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问又怎么如何退。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，

在爱情中其实放弃永远是很痛的，有些时候正是为了爱才悄悄地躲起来，躲开的是身影，躲不开的却是那份默默的情怀。每个人都像一个纸杯，知识涵养像杯里的水，别人不会看到你杯子的水，别人看到只是溢出的那一点点，当你内涵溢出时，自然就会被别人发现了。 我总是在意沉默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，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，靠着琴声的回声取暖。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，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收场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记忆总是不爱太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我把深情留在脸庞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，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收场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记忆总是不爱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那部分用来补偿，我把深情留在眼眶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你可知道记忆总是比我还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那么难忘了一场，我把深情留在眼眶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

情不是买卖，不是需要良心的债。每个姑娘都有追求的权利，为什么要在一个自己看不上的人身上消费自己呢？爱情就像欠债，愿意接受欠人东西的不确定感，将自己交付对方处置吗？它的快乐来源呢，是我们本身炽热的情感。就这样，让我们爱上爱情吧。 第九秒就算休克，心跳九秒就算复活，我变成深灰色，奉献不会再爱我，这世界不会有人欣赏我，我有过十二种颜色，我选择在白天沉默，在落叶的背面，我在等我的春天，天黑前我希望被人发现，我在白天像一只蝴蝶，为了做梦才飞到黑夜，我在晚上像一只蝴蝶，找寻两个人的世界， 生活或者是知识的面前，如果知难而退或者是止步不前，可能又会毫无损伤或者是小有所成，却永远无法领略那山顶壮观的风景，享受那历经磨难之后成功的喜悦。在这条路上只有一趟列车可以到达，那就是坚持。坚持就是胜利，坚持才有可能胜利。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，喝了点酒，头有点痛，寂寞的夜，依然空虚的夜，渐 是把心放空，你晾的床单往上，每张的衬衫都点皱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，那些美好的画面仿佛在破碎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, baby,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, baby,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，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了凌晨三点钟。